刚听到声音来自 DNCE 乐队，由美国的双栖艺人 Joe Jonas 所创建。2015年的时候呢，乐队和 Republic 签约并发行了他们的第一支单曲，叫做 Cake by the Ocean。 这支歌曲其实在各个领域都有非常好的成绩，也在 Billboard 百强单曲榜最高达到了第九名的好成绩。他们的首张 EP 叫做 Swan， 在发行之后呢，也是广受好评，所以他们同时也是获得了2016年儿童选择奖最受欢迎新人奖的提名，以及2016年迪士尼电台音乐奖最受欢迎新人。还有两个特别好笑的奖项，一个叫做最适合对嘴歌曲，另外一个叫做最夯歌曲提名奖。大家一定不知道最夯歌曲提名是什么意思，一般的台湾媒体用夯取代 hot 的音译，表示正流行、很热门、超人气的意思。同时也因为在闽南话当中，夯的读音和红的闽南话的读音非常的接近，所以用最夯歌曲其实就是最热门歌曲啊。凭借 Cake by the Ocean 获得2016年的美国青少年选择奖最佳派对歌曲。既然这首歌这么受青少年，同时也这么受儿童的欢迎，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歌，叫做 Cake by the Ocean from DNC Fresh Radio。You're moving so carefully, let's start living dangerously. Talk to me, baby. I'm rolling out the mirror, sweet, sweet, baby. Whoa, let's move our minds and go crazy, crazy. Oh, yeah, yeah, yeah, yeah. I keep on hoping with the cake by the ocean. Talk to me, baby. I'll be there and you'll be Naomi. Whoa, let's move our minds and go crazy, crazy. Let's start living dangerously. And I need your love, I need you here with me. And I don't care about much else. And I know it's hard for 5 million reasons, but I don't think I could wait. When I'm feeling your love, it's like a wind that blows. I can't give up and I can't let go. I won't give up, I won't lose. When I'm broken down and I'm bruised, I'm gonna give myself back home to you. And I need someone to lay down beside me, 'cause I can't sleep by myself. And my poor old heart's in 5 million pieces. Now I'm asking for your help. When I'm feeling your love, it's like a wind that blows. I can't give up and I can't let go. I won't give up, I won't lose. When I'm broken down and I'm bruised, I'm gonna give myself back home. When I'm feeling your love, it's like a wind that blows. I can't give up and I can't let go. I won't give up, I won't lose. When I'm broken down and I'm bruised, I'm gonna give myself back home to you. 刚听到这首歌，是不是听起来温柔多了？声音来自 Parson James， 是来自美国的唱作歌手，原名叫做 Ashton Parson。 他出生在北查尔斯顿，在他17岁的时候，他决定搬去纽约生活。这其中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 Parson 认为，比起他有些保守的家乡，纽约能够带给他生活和音乐上更多的可能性。2015年的时候，他和 RAC 唱片公司签约，发行了首支单曲，叫做 Stole the Show。 这支作品是与我们非常熟知的挪威音乐人 Kygo 共同合作完成的。这支歌曲在意大利、新西兰、挪威和英国都非常的火， MV 在 YouTube Music Awards 上面正式发布。除了共同创作歌曲， Parson James 和 Kygo 在 BBC Radio 1的 Live Launch 上面共同表演了 Toglo 的热门单曲，叫做 Habit。大家可以找来看一看，两个人的合作真的是天衣无缝，非常的默契。2016年的2月5号， Parson 发布了 The Temple EP， 其中收录的歌曲叫做 Waiting Game， 被广为传播。因为在最后一季的 American Idol 上面，有一位歌手，他的导师建议他选择这首歌曲，于是这首歌被唱红了。另外一个人唱红了一首歌曲，有点像董小姐和南山南的走红方式。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阿四，叫做《我愚蠢的理想主义》，声音来自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去这日子应该会过得轻松舒畅的算

Don't you see I'm hurting? I'm hurting. Don't you see I'm hurting? I'm hurting. I'm hurting. 自带标志性烟嗓的 Leon 单曲 Liar， 这首单曲的风格也是奠定了他的处女作大碟的主要基调。2015年的时候，凭借首支单曲叫做 Tired of Talking 走入人们的视野的 Leon 便登顶了 Hype Machine， 并收到了比如说 GlamourIn Style, Noisy, Paper 等各大媒体的赞赏， Spotify 上面也累计超过了4000万的播放量。大家其实可以找来他其他的歌曲来听一下，比如接下来这首叫做 Thinking About You， 刚开嗓的时候还有点像 Adele 呢。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我是俊杰，也是你们最爱的朝夕君。 Thinking About You from Leon Fresh Radio。 Hey you, are you asleep? I wonder if you're out, if you are drinking. It's late, I know, but baby I ain't wasted, can't you call me? Can't get along, can't be alone. Where's your mind at? Are you on your own? You're fineThink about it. think about you. 舒克独立包揽词曲的创作《做我的猫》，融合了 R&B、Urban Pop 和说唱等多种的音乐风格，舒缓的 Hook、撩人的歌曲搭配满舒克温柔性感的嗓音，整体听起来非常的具有都市感。如果你看过《做我的猫》的 MV， 当中运用了大量的白色元素，软萌的猫咪配上满舒克的亲昵的互动，教会各位那些云撸猫的人，你们真的感受不到猫咪在身旁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希望你们将来都能够真的撸到猫好吗？正确的吸猫。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叫做《堂吉诃德》，歌手是程辉宏。你可能不太了解他，但是你一定听过他编写的歌曲，比如说果味 VC 的《柔光》《罗素广场》，比如说周子妍演唱的统一系列的品牌主题曲《爱的微积分》，比如说香一本草系列广告主题曲《野果》。2011年的时候呢，程辉宏参加了红牛新能量音乐计划，他的作品受到了张亚东的青睐，并加盟了张亚东旗下的独立音乐厂牌，叫做东岳。 随后他在张亚东的鼓励和支持之下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个人原创专辑，叫做《无聊歌》。2014年发行了自己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叫做《不期而遇》。近年来他参加了很多的大型演出，但是都是担任那些键盘手啊吉他手的角色，在演出当中也和诸多的艺人进行了合作。那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他去年发行的全新个人迷你专辑《陈辉宏》当中的一首歌曲。这个陈辉宏虽然跟他的名字一样，但不是同名专辑，因为这个陈辉宏是橙色、灰色、红色。来听一下这首歌《堂吉诃德》。 For you. into thinking you're far from me. There's no meaning up in between. I'll see you up in my dreams, dreams. Goddamn, I miss you, miss you. Only wanna be with you. Fast, I'm falling, falling for your love. Heartbeat, heartbeat, love me through my phone screen. I can't relax, I'll never get enough. All my money couldn't buy your love, and I'ma earn that, honey, I'ma work for you. And every second I ain't in your presence, I get more depressed, and now I hurt for you. 刚刚的那首歌叫做 I Miss You。 今天我们迎来了元旦假期过后的第一个小周末，这过年的气氛真是越来越足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感受到，我最近在逛街的时候呢，就发现很多店家已经开始布置他们新年的那个装饰物了，想尽快的迎来又一波新的购物狂潮。最近各位就不要胡吃海喝了，把肚子留给新年好不好，攒下来的钱呢，去购置一些你自己喜欢的年货啊，或者买一些新衣服。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平台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找我。当然欢迎大家关注我们频率的官方微信平台982魔力工厂，获取更多资讯。那接下来是继续温柔的十点答录机，而明后天接棒朝夕音乐的是你们都爱的程一先生。很开心和各位一起度过了2018年的第一周，希望我们一起陪伴走得更久吧。这里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我是俊杰，也是你们最爱的朝夕君。下周见。No money's gonna hold it. It comes to